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lesson 223. And you can see the title, A Fun Way to Recycle. To recycle something, 也就是将某个东西回收加以利用。There is almost everything that we can recycle. This way, we can reduce the garbage we produce on a daily basis. 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回收实在是有必要的。If you run out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do on the weekend, try shopping at area flea markets. These markets offer a variety of goods, many of which were thrown out by their previous owners.As the saying goes, one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likely to find at these junk sales. Items ranging from antique china to ratty old furniture can be found in abundance at these fairs. Places such as these are usually open until about noon.But since the early bird gets the worm, you are bound to get your best deals early in the morning. Not only at local flea markets can you find good deals on junk, but you can also see vendors selling used goods throughout town. Buying these used goods, whether they are priceless antiques or worthless trinkets, is a fun way to recycle.It is making use of what someone else threw away as useless. 这篇文章我觉得写得相当的不错。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文章里面的内容。If you run out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do on the weekend, try shopping at area flea markets. 一开头用 if 这个条件句。如果你呀 run out of, 也就是用光了。用光东西 We are running out of gas 我们的汽油快用光了 I'm running out of energy 我的精力快用光了就用 run out of 就是你用完了有趣的事情什么事情呢 to do 可以做的事情也就等于 if you have nothing interesting to do 一样的意思 on the weekend 要是呢在周末你没有什么事情有趣的事情可以做的话Try doing something else. 你来试试看做别的事情。Try, 我们通常后头放的是不定式短语。I'll try to contact him. 我会设法跟他联络。但是 try doing something, 就是试试看做什么事情。Try to, 代表设法要。Try 加动名词的时候试试看或包括做名词。Try that way, 试试那个方法看看。Try my idea, 试试我的点子看看。所以 try 后头放动名词也是如此。就试试看 shopping, 买东西 ,shopping for something. 啊这个 shopping 呢它是不能当及物动词的。He's shopping for something, 不可以说 he's shopping something. 所以试试看买东西看看或者是逛一逛也可以这样讲。那么在什么地方呢 ?At area flea markets.在当地的这个 area 是名词当形容词用也就是 at local flea markets 本地的啊，就是在你家附近的本地的 flea markets 跳蚤市场也就是卖旧货的这个市场或者市集 These markets 这些市集呢 offer a variety of goods 会提供各式各类的货品这个 goods 永远是用复数是不可数的There are a lot of goods for sale. There are many goods for sale. 但你就不能说 there are five goods, ten goods, 这样用法。所以这是永远记住，它是使用复数，但它不可数的。Many of them, 本来是 many of them, 可是它不敢用 many of them。因为你用 many of them, 前面是逗号，造成两句在一起，两个主句没有连词连接。只是如果你要用这个 which 改成 them 的，你要改成 and many of them。其中有许多这些东西呢 were thrown out， 它就表示过去时，叫已经先发生的 by their previous owners， 被原先的主人给扔掉了。 throw out 就等于 throw away， throw out the garbage， 把这些垃圾丢掉，就等于 throw away the garbage， 这样用法。好，就是 throw out 跟 throw away 意思完全一模一样，就是扔掉的意思。是被谁给扔掉呢？ By their previous owners， 这个 their 所有格，那这个代词呢，所有格指的就是呢前面的这些 goods， 啊，这些大部分的这许多东西呢都是原先的主人 previous， 不要念成 previous 或者 previous，这叫 previous， 发 e 的长音 previous， 原先的这些主人给扔掉了。 As the saying goes， 俗语说得好，你可以用 as the saying goes， 或是 as the saying puts it， P-U-T 加个 s， puts 再加个 it， 然后下面就说了 one man's trash， 某甲的就是某个人的这个垃圾 trash 就是 garbage，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 就是某乙的 treasure， 就是宝藏，啊，就是值钱的东西，你不要用的东西，对我来讲却很值钱。这个 treasure 这个字啊，顺便要记住，可以当动词用。I treasure your love， 那我珍惜你对我的爱，也就等于 I cherish your love， C H E R I S H， I treasureTreasure your love, cherish your love， 或者 value, V-A-L-U-E, I value your love, I value everything you gave me， 你以前给我的所有东西我都很珍惜。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likely to find at these junk sales， 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很可能会发现到什么东西。这 what 作为 find 的宾语，大家在什么地方 at these junk sales， 在这些废物 junk， 很多人都把它翻成垃圾，其实用不到的东西就叫做 junk。 比如说 you have a cell phone， 你有这么一个手机， but you want to buy a new one and you don't want to use the original one you have， 原先的那个手机你不想用了， then it is called junk， 对你来讲那就叫做 junk。 junk 是不可数的名词，它是一个集合名词 a piece of junk。 垃圾呢是那就是废物啊，很脏的那些东西叫 garbage。 我们当然很多人还是把它翻成垃圾，也就是废物拍卖会上面你可以呢找到好多很多东西，好棒的东西，你永远是不知道的。像 items ranging from antique China to ratty old furniture can be found in abundance at these fairs。 他说 items 就是我们前面的 goods， 这是代表商品或者是所谓的货品，也就是货物 items， 它是可以数的 one item two items， 它相当于 articles article， 本来这是文章， he wrote a very good article， 但是呢 you can see many articles for sale at the fair， 在这个所谓的博览会，那么或者是市集，你可以看到许多的东西拍卖，这样 article 也可以代表东西，好，就等于 articles。 ranging from A to B 这个分词，这个短语呢是固定用分词的啊， ranging 就从什么到什么都有，那么它用来修饰放在名词的后头，比如说 I have many hobbies ranging from singing to drawing pictures， 我有许多嗜好，从什么呢唱歌到画图都有。 从 antique 就是古董的 China， 那么这个呢小写就是陶艺品，陶瓷的东西，像马克杯啦等等呢，这个 China 也是一个集合名词，不可数的 a piece of China， 大写也就是中国。那么从古老的这些陶艺品 to ratty 呢，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破烂的啊。我们说呢he has a lot of ratty clothes， 他有许多破破烂烂的衣服啊。He wears ratty clothes only， 他只穿破烂的衣服。But it doesn't mean that he's poor， 但是并不表示他很穷哦。他是非常有知识，他生活过得愉快，嫌衣服破烂。所以这种人呢人呢就是懂得怎么样生活艺术的这样子。当然并不一定要穿很破烂的衣服。Ratty old furniture， 意思到很破烂的旧的家具啊。Furniture 就是家具，是椅子桌子任何东西的总称，所以总称的这种名词叫做集合名词，它就不可数。那其他就可以数了，你可以数出来的名词像 a chair， two chairs， many chairs， a desk， a table， five tables， 这些东西叫做家具，所以家具这个字眼就不可数。 A piece of furniture， a lot of furniture， can be found in abundance， 可以被发现，怎么个发现法？大量的被发现 ，in abundance， 这个的短语呢，就是在呈现成丰富的状态中被发现。abundance 叫做丰富，有一个很好的用法，他有丰富的知识，他博学多闻。当然，我们就说 he has an abundance of knowledge， 也可以说 he has a wealth of knowledge， W E A L。He has a wealth of knowledge， 他很有知识。简单的说法就等于 he's knowledgeable， knowledge 这个字加 able， he's knowledgeable。 当然也可以另外一个说法， he's well read， well W-E-L-L 加个 read R-E-A-D， 就是书读得很多。好，在这些呢 fairs 叫博览会或者是市集，在里面指的是市集。Places such as these， 像这样市集的这样的地方呢 ，are usually open until about noon， 通常是一直营业直到大概是中午的时间。不过呢，通常是 on the weekend， 是在周末的时候啊，周六跟周日这样子哈，这两天并不是天天都有的。But since the early bird gets the worm， 但由于早起的鸟有虫吃。就是早起的人那么通常会得到好东西，所以、so、you're bound to get your best deals early in the morning， 你肯定会就等于 you're sure to， you're certain to， C-E-R-T-A-I-N 或者 sure S-U-R-E、啊、这样 you're sure to， if you don't study you're bound to fail， 你注定要失败， you're bound to failThe test， 这次考试注定考不及格。You are sure to fail the test. You are certain to fail the test. Fail 可以当动词，及物动词。Fail the test， 考不及格。好，注定会呢 ，get your best deals， 会得到你最好的 deals， 划算品，就等于 bargains。这个呢是 b a r g a i n， 复数加个 s， early in the morning。一大早又可以找到好货。Not only at local flea markets， not only 这个，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有一个 not 轻声的否定副词短语，放在句首的时候呢，要采后头主句要采问句式的倒装。Not only can he sing， but he can dance。这样用法 ，Not only can he， 本来是 he can 就变成 can he。Not only is she beautiful， 本来是 she is beautiful。要形成问句的倒装法 Is she beautiful? But she is kind. 所以 not only at these 或是 at local flea markets to the area flea markets， 不仅在当地的这些跳蚤市场呢， you can do better can you? Can you find good deals on junk? 找到一些好的那些划算品。 On 就是有关哪方面的 junk 也就是这些废弃物，这上面你给你找到很棒的一个划算品，讨价还算 讨价还价等等，就是 bargains. But you can also, 你看果然是 not only but also, but also 呢就不能连在一起用， also 掉在句中，你不能 but also you can, 一定要讲 but you can also 这样用法。而且呢你也可以怎么 see vendors, 看到小贩呢 selling used goods throughout town, 这贩卖呢这些呢使用过的旧的这些货品 throughout town, 在城镇到处各地，还在卖皮鞋耶，修理皮鞋耶。好，那你可以看到卖皮鞋啊，修理皮鞋啊，也都是旧的东西，那相当不错，听起来您听到是不是也蛮有兴趣的啊？好，很高兴。好，我就很高兴了，在山西啊，那么我们就一听，在西安应该这样讲，陕西的西安，你一听呢，来了，你就知道呢，哇，老乡来了，就这样。好了，我们就继续再往下看了，到哪去了？他说呢，这个可以听到他们这个，也可以呢看到这些小贩呢到处卖东西。Buying these used goods, 这是动名词短语，买这些旧货，中间插入一个 whether 引导的副词从句， whether they are priceless antiques or worthless trinkets, 不论他们是无价的古董或者是根本不值钱的 trinkets, 就是小东西。这些东西在哪边可以看到，女孩子啊到一些小这些店里头啊，卖的耳环啦、珍珠啦，小小的那都是假货啊，不是真货。这些东西就叫做 trinkets， 啊，就是小玩意。好 ，is a fun way。这个 is 它的主语呢，就是 buying these used goods， 啊，整个动名词短语当主语，动词是 is 或者 a fun way 呢 to recycle 或者放表语这样子。那么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回收的方式。It is making use of what someone else threw away as useless. It 就等于这种做法，就是所谓 buying things at these places， 在这些地方买东西 is 就在干什么呢？ Making use of 就在利用 what someone else threw away。 The what 就是复合关系代词，就等于 the thing which。Is making use of the thing which someone else threw away, which 作为 threw away 的宾语啊，这样 the thing which 就是利用了别人丢掉的东西。那什么情况这样丢掉呢？啊，就是说 as useless 当作无用的东西，丢掉的东西你加以利用，这个真是一个功德的一件事情。All right， 现在我们再把这篇文章读一下。A fun way to recycle.If you run out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do on the weekend, try shopping at area flea markets. These markets offer a variety of goods, many of which were thrown out by their previous owners. As the saying goes, one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likely to find at these junk sales. Items ranging from antique china,to ratty old furniture can be found in abundance at these fairs. Places such as these are usually open until about noon. But since the early bird gets the worm, you are bound to get your best deals early in the morning. Not only at local flea markets can you find good deals on junk,But you can also see vendors selling used goods throughout town. Buying these used goods, whether they are priceless antiques or worthless trinkets, is a fun way to recycle. It is making use of what someone else threw away as useless.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我们翻过来看语法重点。第一个，介绍及物动词 try 的用法。A, try 给表示试图要、设法要。 那么后头接不定式呢，做宾语采用下列句构 try to 啊，加原形动词。I'll try to talk to Peter and see if he'll join us in going swimming tomorrow. 我会设法跟彼得谈一谈 and 了解一下 and see 就等于 understand, if 就等于 whether, W-H-E-T-H-E-R, 整个 whether 从句作为 see 的宾语。是否他明天呢会加入我们一块 join somebody 一定要加 in。Can I join you in doing something? 这样说法啊，我可不可以加入你们一起做某件事啊？好，就是他是否可以加入我们一块去游泳？好，那么这个用法非常的简单。好，我们再来看下边。那么通常 tried 用过去时的时候呢，加 to 的时候呢，都是表示试图做一件事情，但通常表示没有成功。I tried to persuade Dad to quit smoking, but in vain.我曾设法要老爸戒烟，但枉费功夫啊。But in vain, 这个一定要记起来，就等于 but to no avail, to no avail, A-V-A-I-L, 也就是没有达到目的，就 but to no purpose, but to no purpose, but in vain, but to no avail, 这三个短语要把它记起来。接着 B, try 加名词或动名词就试试看。做某种方法采用某种方法或做某件事情。If that idea doesn't work, you may as well try my way. 如果那个点子无效的话，你不妨 may as well, 也就是不妨，这个我们也教过哦，就是不妨，强烈一点的说法就是 you had better, 就是 you'd better try my way, 你最好试试我的方法。May as well 就不妨，更客气一点。Might as well 把 may 改成 might 更客气，不妨试试我的方法。If that way doesn't work, try talking to him in person. 如果那方法无效，试试看亲自跟他谈看看。In person, he will attend the meeting in person. 他会亲自参加这个会议，都是很好的一些短语。第二，本课第一段第一句的主句。就使用了 try 加动名词这样用法。If you run out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do on the weekend, try shopping at area flea markets, 我就不说了。第三，比较 try to 加原形动词跟 managed to 加原形动词不同。如果你用 try to 设法要做某件事情，但通常没有成功，不知道，但通常是没有成功的。managed to 呢，那就是某人设法做某件事情要成功了啊，是不是差别是在这个地方的。你看 I tried to call David this morning, but no one answered the phone. 我今天早上设法打电话给大卫啊，就 David, 可是没有人接电话。I managed to call David this morning. 你又 managed 的时候，我设法成功的打电话联络到了 David, telling him, 同时告诉他And told him, 这个 and 第二个呢，这个 told 并列连词前面把这个 and 这个并列连词去掉 ，told 就变成现在分词，都教过了。Telling him that I had passed the driving test, 告诉他说，哎，我这个呢，驾照考试我已经考过了。第四，复习下列句构。主句加数量词，像 one, two, a few, many, most, all 等等，或者加 of, 或者加关系代词 whom, 或者是 which, 引导定语从句。好了，上列句构中的主语啊，主句啊，句尾一定要有名词，以便被这个关系代词来代替。好，我们直接来看 ，Mr. and Mrs. Johnson have three daughters， 还有三个女儿 ，all of them are beautiful。啊，完了。你看这里头呢 all of them 造成呢就是前面的主句跟后头的主句没有连词连接，所以怎么办呢？ Mr. and Mrs. Johnson have three daughters， 分号就是这个当连词用， all of them are beautiful， 用分号连接两个主句，那么这个就等于逗点加并列连词 and， 所以我们看下面 Mr. and Mrs. Johnson have three daughtersAnd all of them are beautiful. 就是这样子。要不然你用 all of whom are beautiful. 引导呢定语从句。Some of whom, one of whom, one of which, two of which, 这样用法。